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我哋咧呢个一剧之本嘅节目咧都已经差唔多嚟到尾声啦。今晚咧为大家主持嘅咧，我哋又请到阿钟燕诗阿诗华阿诗 ，hello， hello， 大家好。 当然就唔少得我冯杰啦，同埋阿饺子施淑婷嘅。 hello， hello， hello。 今集啊，亦都系阿诗咧为我哋主持嘅最后一集嘅一剧之本啦。阿诗今次咧拣嚟一套咩嘅电影啊，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咁咧。 哇，呢一套电影都几有挑战性啊，要讲系咪？我就特登咁样拣嘅。 你全部戏都系特登揀得，好好有意思啊！ 你有啲咩想講，馮傑？ 我唔敢挑剔乜嘢，因為實在係一個編劇佢嘅匠心獨運啊！ 簡直係我睇嘅時候都覺得應該係有心思咁擺喺最後一集講噶，又講老人家啦，又死亡啦， 但係有充滿住希望噶，嗰種係對住前路係一種光明嘅，就算去到人生嘅尾聲啊，但係仍然大家可以有一種。对过去的怀缅之余，未来亦都是一片光明。所以在一剧之本这个尾声的这个这几集里面呢，阿诗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剧本，我觉得 really good 啊，真的。那 个戏名就已经是我们全部人的期望啦。 是没错。 我们的期望是讲我跟阿诗是没有你份的。 冯杰你不应该要 include 我的。 Sorry.那个戏名叫做年轻气盛，大陆译名叫年轻气盛。 真系噶，真系噶， 系啊，其实我同阿诗嘅状态 咁译噶。 我同阿诗嘅状态就系呢个年轻气盛。你有咩想讲咧？ 系我香港译名啊，就系我嘅期望系回春啊。 你期望回春啦，系啦，我哋就系年轻气盛，你就期望回春。 嗰个海报都好引人遐想嘅，当年就有两个老人家就喺个泳池嗰度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裸女嘅背脊咁样，你就见到佢哋就望住个裸女咁样嘅。 但你谂下嗰一个冲突系几咁 强烈， 强烈。两个老人家讲紧，哇，睇落都 八九十岁 嘅老人家，两个男人嚟嘅 ，OK。咁然之后咧，前面嗰个好 热，婀娜多姿， 婀娜多姿， 好正， 系啦，好火热嘅女星啊，即系婀娜多姿嘅喺佢前面嗰一刻，嗰两个男人个脑海入面系谂紧啲乜嘢咧？系咪一般 好引人入胜啊？ 系啦，系咪一般壮年啊年轻嘅男士谂紧嘅嘢咧？哇！这个冲突已经在个眼球入面已经爆发咗出嚟啦。 系啊，所以咪要介绍呢个电影咯。咁亦都见到啦，佢嘅编剧导演咧就是、一个意大利嘅导演啦。咁啊叫做 保罗索伦提诺啊 ，Sorrentino。 系啦，咁啊虽然即系我觉得佢有即系佢嘅电影通常咧都系哇用画面去讲故事咧就讲得好劲嘅。咁但系点解你可以用画面讲故事讲得劲咧？就一定要系你个结构都好劲，同埋你真系好知道自己啲人物系想做啲乜嘢，你先至可以用最少嘅语言去达到最大嘅目的。咁所以点解我今日咧就介绍呢一个回春俾大家啦？ 因为咧，阿保罗佢咧即系今次嘅导演同埋编剧咧，即系佢身兼咗呢两个职位啦。咁所以咧，佢可以用镜头咧去表现到好多个故事上面想讲嘅嘢。咁有时我哋话剧本主要啦吓，就系对白啦。咁但系今次除咗对白，其实佢喺个镜头入面已经好似包含咗好多嘢，有好多我哋话。一啲象征意义啊，或者系根本呢一位嘅大导演佢想表达啲咩出嚟，就透过佢个镜头咧表现咗俾大家睇。咁所以呢个电影其实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戏剧嘅作品都系，有时唔系净系着重于对白，佢本身个画面咧亦都系讲故事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我哋今日讲嘅意大利导演执 度嘅一部英语电影《回春》啊，咁就系赢得咗28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同埋最佳男主角三个奖啊。咁佢故事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其实咧就系讲啦，有位老人家啦，咁佢曾经咧就系一个好劲嘅指挥家阿 Fred 啊，咁而家咧已经80岁噶啦， 退休啦， 系啦，退休噶啦，咁就去到一间阿尔卑斯山嘅酒店嗰度咧度假啦，咁样 嘅，哇，正啦，系 啊，咁样咁就啊，一开始咧就同一个男人啊倾偈啊，嗰、那个后生啲嘅男人咧，原来就系英女王嘅特使嚟嘅。咁啊，英女王咧就希望邀请呢位指挥家去指挥一首咧佢嘅名作嘅曲嘅。咁嗰只歌咧就叫做 Simple Song， 就系咧简单的歌啦。但系咧呢、這个指挥家咧就拒绝咗， 竟然拒绝英女王嘅邀请。 冇错啦，系咩原因呢？私人理由。 你见到嗰个嚟嗰个特使咧，都面有难色啦，乌嘴，然之后佢就尝试，你知英国人讲嘢又转弯抹角又成啦，咁佢又转弯抹角讲咗好多嘢，尝试啊，其实即系咩私人理由，各样各样各样，但佢都系私人理由，唔做。 讲紧英女王咧，就系为咗庆祝佢老公啊，即系菲涅亲王嘅生日嘅一个音乐会，特登拣咗呢个作曲家作嘅呢一只歌，仲请埋佢嚟指挥，然后佢 say no， 跟住嗰啲特使就 系 大胆啊，咁但系冇老人家，咁你可以点咧？咁啊，特使都唯有啊离开啦。咁啊，离开嘅时候，即系我哋都见到好多画面嘅，即系喺呢一个瑞士嘅山区入面咧，阿尔卑斯山山脉入面咧。有好多人一齐喺呢个度假区入面嘅，咁除咗阿 Fred 呢一位嘅出色嘅退休嘅指挥家之外咧，咁亦都有佢嘅好朋友啊。咁咧呢位好朋友咧，亦都系老人家啦，都系我谂都八九十岁啦，系啦。咁咧佢就系一个出名嘅大导演嚟嘅，就叫做阿 Mike。咁阿 Mike 咧，佢又带住佢一班年轻嘅编剧组嘅人员咧，咁就嚟到呢个地方咧，我谂系揾灵感啦。主要就系佢哋筹备紧一套咧大嘅电影，咁而系呢一个阿 Mike 咧系佢嘅遗作嚟嘅， 就叫做《生命的最后一日》啊。 哇！你讲到咁，真系一定系一套好劲嘅电影啦。但系佢哋一直喺度度紧桥，究竟系啊呢句台词应该点啊？啊个故事应该系点样啊？咁啊呢个老人家咧就同成班后生仔一齐喺度 jam 桥啊。咁啊除咗佢哋呢两个老人家 Fred 同 Mike 之外咧，仲有啲年轻啲嘅人喺度嘅，咁就包括有 Jimmy， 咁 Jimmy 咧就系一个年轻嘅演员嚟嘅，大约我见佢都系30岁左右嘅年纪啦， 系啦，20-30岁啦， 系啦，咁咧佢系一个好出名嘅演员嚟嘅，但系咧就佢都有啲遗憾噶，咁点解咧？ 因为咧佢咧就系谂住做艺术电影啦，即系希望人哋记住我咧就系做个哈姆雷特咁咯，我估系，点知人哋好文艺，咁啊点知人哋咧就永远都净系记得佢曾经拍过一部机械人片里面系做一个机械人嘅角色，叫做 Mr. Q， 咁 永远都见唔到样嘅。 跟住佢就系啦，已经特技化妆都唔见样噶啦，基本上都唔认得系我啦。咁但系全世界就因为 Mr. Q 就认得佢，咁就走埋问我签名啊等等。咁佢就觉得点解我要即系我知道我好中意名胜利就，但系点解要系咁样方法名胜利就咧？咁所以你见到佢咧，都系喺一种好有少少唔系好开心嘅状态，即系燥底啊，有啲燥底咁样嘅。 系啊，咁但系佢嚟到呢个山区咧，佢就系话。佢喺度揣摩緊一個角色，嚟緊有一個角色咧，佢就會演嘅。咁啊，佢喺度揣摩一下先啦。係都係有一啲棘住，好似有啲迷茫嘅狀態，好似唔知應該點樣去行落去嚇。咁啊，除咗呢幾個人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人物嘅。特別要介紹一個咧，就係阿 Fred 啊呢位名指揮家佢嘅女啦。咁咧呢個女咧，亦都係佢自己嘅一個私人嘅助理嚟嘅。咁而佢嘅女咧就叫做阿 Lina 啦。咁啊 Lina 咧，佢喺開場嘅時候咧，咁就同佢爸爸傾偈啦，咁但係咧，我哋就發現咧，咦，原來佢嘅媽媽咧就喺威尼斯嘅喎，咁而其實阿 Fred 咧呢廿年嚟咧都冇去威尼斯啊，連一扎花都冇送過去俾佢媽媽，咁啊 Lina 就話好心你去威尼斯就嚇， 係咯咁近呢度， 遞扎花去俾阿媽媽啦，咁 即係我哋其實唔係好知道究竟媽媽同爸爸係咩狀態，即係初初咧你就會聯想啊，佢係咪離咗婚咧咁樣，跟住後屘 你又會講下咧，因為係人都叫佢送花去，又話你幾廿年冇睇過佢，咁、我就咁係咪佢死咗咧？咁所以媽媽嘅狀態一路成疑嘅。咁而呢兩個人即係阿女同埋爸爸咧，咁就亦都好少談論到佢媽媽噶咯。 咁、直至中間發生咗一件事嘅，其實就阿女咧就話去同一個男士去旅行啦，咁樣應該係佢老公嚟㗎，咁樣跟住咧，但係咧後屘就發現咧佢老公啊，即係亦都係阿 Mike 嘅仔啦，即係其實阿 Mike 同阿 Fred 其實係親家嚟嘅，跟住臨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個老公就同佢講：我中意咗另一個女人啊！ 晴天霹靂啊！ 係啦， 咁啊，跟住佢哋就阿 連機都冇上到，就直接就原機落翻嚟， 唔上啦，係咪？咁佢哋做乜嘢啊？ 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阿女就真係喺留喺酒店，日日都好唔開心啊，去療情傷啊咁樣。咁於是咧就觸發到其實佢同爸爸嘅一啲對話嘅心情嘅對話嘅、原來個女同個爸爸關係又唔係咁好啊，亦都阿女覺得阿爸爸唔錫媽媽，唔明白佢啊。咁啊細個嘅時候就係識得叫我哋靜啲、靜啲、靜啲啊，因為你要創作，你做指揮家咁樣。咁都見到其實佢哋咧係暗暗有一條裂痕嘅喺啊感情方面。 同埋咧呢兩父女之間嘅矛盾咧，好明顯就係出自於個媽媽，即係可能個女啊好錫個媽媽啦，但係個爸爸咧就唔係好錫個太太喎，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兩父女之間咧嘅關係唔係咁好啊。咁而呢個爸爸咧仲做咗啲乜嘢咧？咁喺呢個女嘅口中咧就係講啊，呢個爸爸咧一日到黑就係寄情工作啦，因為佢係一個國際知名嘅作曲家兼指揮啊嘛，咁佢成日都要去作曲啦，咁同埋咧佢亦都識好多唔同嘅人啦，亦都會喺出邊有好多鬼混嘅行為啊，咁但係咧阿媽媽咧一直以來咧都係比較臨善一啲啊，亦都係即係就算爸爸出邊做咗咁多對佢唔住嘅嘢啊，咁但係咧媽媽都依然係我哋可以話忍受啦，或者係包容啦，咁啊主要嘅原因咧阿女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媽媽咁樣做啊咁忍你啊唔係因為我啊，即係唔係因為小朋友啊，而係因為佢愛你啊。咁所以佢就覺得無論你做咗啲乜嘢，佢都會忍耐同埋去接受。咁但係爸爸一直以來都冇俾到啲乜嘢媽媽。咁所以尤其是我哋之前亦都聽到阿女講過，爸爸呢廿年嚟一扎花都冇送過去俾媽媽。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其實呢個爸爸本身佢本身好大嘅問題，即係佢究竟愛唔愛佢呢個太太啦？咁同埋佢同佢女之間嘅關係又係咁樣嘅時候，咁究竟點樣去修補啦？咁呢個時候個女又又受到呢个情伤嘅时候，咁佢哋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呢？ 其实中间咧都会见到咧，阿指挥家阿 Fred 啊，其实佢对指挥型虽然不断拒绝话我已经退咗休啦，成，咁但系其实咧佢暗马底咧间唔中就会咧攞张糖纸出嚟咧，去捉翻自己嗰只歌出嚟嘅。 有啲音，有啲声 嘅，有啲节奏嘅， 有啲节奏嘅。同时咧，佢又会喺大自然嗰度咧去指挥啲牛啊。 嗰场戏系好得意噶， 系啊， 因为咧就系其实只不過那個老人家是一個阿爾卑斯山的山脈啦，咁前面就有啲牛啦， 最多牛噶啦，大家知道嗰度牛鈴嗰啲會響噶嘛，喺條頸 牛鈴啦就當當當，咁跟住咧你就會發現呢一個人就想像嗰啲牛就係佢嗰啲樂師啦，咁咧佢就於是就喺個草原嗰度冇人，有啲風咁樣，跟住佢就自己喺度指揮，咁而即係當然導演就拍到啊，好似啲牛係真係和應緊佢又有啲聲啊咁，咁但係你知道嗰個完全係佢自己嘅想像嚟嘅，但係嗰場戲你就會覺得咦好靚啊拍。 系啊系啊，咁、其实你会见到佢系有啲原因，有个原因，你会好想知道究竟点解一直拒绝英女王咧？咁、其实咧，英女王咧已经系派嗰个大使再去劝啊，不如你帮手啦，我哋英女王真系好有诚意啊，咁样。咁但系咧，呢、這个特使咧。幾乎崩潰啦！點解咩係私人嚟 嘅？因為阿特使佢係唔能夠，即係佢話我翻到係唔可以講 no 呢個字 嘅。有個 positive 嘅答案。 有個 positive 答案，跟住佢就話：咁你要 positive 嘅答案，我而家就同你講係 negative 咁樣。你見到呢個老人家咧都極之狂躁嘅， 俾人覺得佢係好冷漠嘅。係 啦，同埋咧，即係呢個你會係嗰啲固執啊、死板啊、嗰啲咁嘅叔叔咯，你會知道佢白白啦 咁樣。 但係你知道呢個特使如果攞唔到，起碼一個原因翻到去俾英女王咧，佢一定俾人炒。 係啊，佢幾乎崩潰啦。 佢連個原因都冇啊，只不過係私人理由。哇，點交差啊？ 咩叫私人理由？逼佢講啦。 咁啊，但係 Fred 話咩？私人理由咪即係話唔同得你講咁先至叫私人理由咯，係咪？你仲要問？ 跟住最後睇阿 Fred 都係忍唔住講咗嘅，因為咧呢只歌係作俾我太太嘅，係 我哋熱戀嘅時候作出嚟。 係啦，咁你邀請佢唱嗰個真係好有問題，因為得我老婆先可以唱嘅咋。 但佢老婆都係一個女高音嚟嘅，咁所以佢就話係作俾我老婆唱嘅。佢話咧喺我有生之年都係淨係可以佢可以唱。咁跟住嗰個大使終於就冇嘢好講啦，咁啊唯有翻去同英女王講啦。我估佢係 係啦，咁咁啱咧，佢個女咧其實都喺度啦。咁啊女都聽完之後啊，終於同爸爸係。了解了爸爸對媽媽其實原來不是那麼冷漠的，其實他對媽媽是有愛的，只是他沒有表達出來說出來。 那跟著呢個故事發展下去，女兒又有一些厭惡啦，但是呢除了個女兒有厭惡之外，這班老人家都有厭惡。那這個時候呢在這個山區裡面來了個靚女，咁啊，靚女靚到咩程度呢？就係係環球小姐啊！係啊，咁環球小姐之前亦都講過，喂，遲啲會有個環球小姐嚟啊！呢一刻咧，環球小姐嚟到啦！哇，咁第一開始出場嘅時候咧，呢個環球小姐就比較低調一啲嘅，即係唔係話打扮得花枝招展啊咁樣。咁而佢入到嚟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就係揾下邊個咧？ 揾下 Mr. Q 機械人， 原來係 fans 嚟嘅。咁啊喂，啊 Jimmy 你好啊，喂，我好中意睇你做嘅戲噶。Mr. Q 嘛，我好中意，我睇好多次噶。咁跟住 即刻黑面。 系啦，咁啊 ，Jimmy 就话系啊，环球小姐就话啊，其实咧我都谂住做个演员嘅，咁啊，我费事净系教样搵食咁啊，我想做演员嘅。咁跟住啊 ，Jimmy 就同佢讲啊，咁你睇过啲咩戏咧？你平时会做啲咩咧？ 定还是只系睇真人 show 嗰啲节目啊？ 系啊，得啖笑嗰啲啊，咁你会做啲咩啊？咁 今次到环球小姐黑面啦， 系咯，吓话晒都环球小姐系咪？咁而跟住环球小姐，但系都唔舒蝕喎，都牙尖嘴利喎。佢亦都問阿 Jimmy 就係，其實你有冇後悔過你自己做過 Mr. Q 呢個角色呢？即係起碼呢個角色都係為佢帶嚟即係名成利就啊，有人認識佢啊。咁亦都佢可以喺事業上面繼續發展落去，好可能都係靠住 Mr. Q 呢個角色噶嘛。咁但係環球小姐咁樣問嘅時候，阿 Jimmy 都唔知點樣答佢，唉，究竟佢有冇後悔過做呢個角色呢？ 係啦，因為環球小姐其實佢想講咩呢？就係話，我知道我而家係賣樣啊，我知道我係因為我美貌先至得到而家嘅重視，先有之後嘅機會。但係我係 OK 嘅，即係我接受我呢一樣嘢。但係你有一個好嘅機會就係做咗 Mr. Q， 你成名啦。咁但係你而家咁苦讀，咁你係想點？即係其實，所以我覺得雖然嗰個女仔係即係得一兩句台詞咧，但係即刻你就見到佢真係唔係得個樣。 咁但係後尾呢影響最影響 Q 先生其實係一個細路女喎。咁有一日個細路女啊係好細個嘅妹妹嚟嘅啫咁樣啊。見到 Q 先生又話 ,Q 先生佢唔係咁講嘅，佢話啊我認得你係演員啊。咁啊 Q 先生就遇上哦你係咪睇過做機械人嗰套啊。咁啊跟住然之後個細路女唔係喎，我係睇你飾演爸爸嗰套喎，你做爸爸㗎喎。咁於是呢件事呢我有人認得他做過其他戲的這件事呢其實影響到 Q 先生呢他明白了一些東西， 有知音人啊，突然之間 是啊，明白了他不夠熱愛他的生活，原來這段時間他揣摩到的角色，他說因為這間酒店的人呢他觀察了很多東西，他覺得自己是不應該因為驚恐而演戲，他覺得是因為渴望所以應該去演戲。那他其實接下來要揣摩的角色呢其實就叫希特拉啦，其實他要演希特拉，但是他觉得呢因为这个的领悟我不演了这个角色，我不再去演了。 之后呢不演的不单止他一个的，就包括了Fred 的好朋友，就是大导演 Mike。大导演 Mike 呢他就写了一个他的遗作嘛，生命中的最后一日嘛。而他这个戏呢主要就是写给一个他的好朋友，也都是一个知名的女星，而应该是国际明星来的。这个女星之前一来就跟他是好朋友， 朋友啦。二来咧，咁亦都系佢带住呢位女星出身嘅。佢呢个剧本咧，亦都系为佢而设嘅。咁而呢一日咧，当阿 Fred 同埋阿 Mike 咧两个人喺个山上面浸温泉嘅时候，又有美女喺隔篱啦，环球小姐。咁但系咧，当佢呢位 嘅美女 系啊，裸体浸嘅。OK， 咁跟住咧，阿 Brenda 即系啱啱讲阿 Mike 嘅呢位嘅好嘅演员咧嚟到嘅时候，咁阿 Mike 就即刻靓女都唔理啦，即刻冲出去，咁啊揾翻阿 Brenda。咁但系阿 Brenda 咧同佢讲一样嘢就系、是：你呢个戏我唔演噶啦。点解唔演呢？就系、是、因为其实你对上嗰几个戏都系垃圾嚟噶，即系我系好朋友，我先至咁同你讲呢、這个戏唔得噶啦，所以根本冇人会想睇。咁而我依家接紧呢个电视剧嘅剧本咧，系非常之有利我发挥嘅，同埋亦都有一个好好嘅人工，咁亦都可以帮我解决生活上面好多嘅问题。咁所以我决定咗我会接呢个电视剧，而唔会演你呢一个戏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就令到阿 Mike 佢就觉得好难过同埋好嬲啦。咁因为佢觉得喂呢、這个戏本身係为佢而设㗎嘛。咁同埋佢之后亦都发现其实佢本身想搵另外一啲演员去做呢个戏。咁但係佢就发现第二个演员係演唔到㗎，一定要由返阿 Brenda 佢去演先至得。咁佢有呢个咁嘅领悟，咁但係冇辦法啦， Brenda 都已经拒绝咗佢啦。佢之后呢就同阿 Fred 嘅倾偈啦，咁就领悟到更加多人生嘅道理㗎，咁就包括人嘅历史啦，或者佢每个人嘅历史啦，譬如係情感啦。咁但係喺呢个时候佢好失望同埋好伤心之际呢，佢就喺个露台嗰度跳咗出去。咁阿 Fred 呢亦都亲眼目睹住呢一件事。 咁之後呢，初初呢你就會發現嗰個 Brenda 即係嗰個知名女演員呢嚟到嘅時候嗰種態度呢，就係對嗰、那個Mike 好差啦，跟住因為唔想演啊，擺一個好高嘅姿態啦。咁但係你見到呢，原來當佢一收到Mike 跳樓死咗呢，其實佢直係癲咗崩潰咗，佢喺個飛機上面收到呢個消息嘅。咁跟住佢就我要落機啊，唔要乜乜乜啊，我唔制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同呢個Mike 即係雖然佢哋只係有一場戲係一齊啦，咁但係其實你見。佢中间嗰个感情嘅深厚或者嗰种瓜葛咧，就系应该系好多嘅咁样。 咁当阿 Mike 咧就离开咗啦，咁而阿 Fred 咧，佢喺呢个瑞士嘅山区入面咧，一直咧都有一啲身体嘅检查。咁你知道老人家都定期做一啲检查啦。咁呢一日咧，佢就见医生啦，咁就睇咗报告。咁报告就话阿 Fred。你真係好壮健下喎，你完全身体冇任何问题喎。咁但係阿 Fred 一直都觉得自己前列腺有问题㗎嘛。咁就觉得吓係咩会唔会我前列腺有啲问题呢？ 因为呢嗰两位老人家即係阿 Fred 同阿 Mike 呢，佢哋呢就时不时都会即係谈论下啊你今日有冇去小便啊咁样。咁佢就会谈论你有几多滴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细节就好得意嘅。即係佢话俾你知其实老人家嘅生活就係咁样啦，就係、是、啲基本嘅生理嘅一啲 function 呢佢哋都要担心啦咁样。咁所以点解佢先要身体检查啦，点知冇事喎。 点知冇事，佢自己亦都难以置信。但係究竟点解吓真系表现出嚟嘅一啲嘢，觉得咦佢自己好似小便又唔系好畅通啊，乜乜乜又唔系咁好啊，咁点解咧？咁所以呢个时候阿 Fred 咧亦都有啲嘅感悟啦，咁可能系自己嘅一啲心态上面，或者喺佢自己嘅意识上面觉得，唉、哎、自己系老啦，系乜都唔可以再做啦，或者身边嘅人离开咗啦咁。咁而呢个时候咧，佢就作咗一个决定嘅，咁佢就去咗威尼斯，因为我哋就知道啦，之前亦都讲过，一直以嚟咧阿 Fred 冇去过。威尼斯去睇过佢太太送过一扎花俾佢，咁而呢个时候佢就真系亲身去到威尼斯啦。咁我哋一直以为，威尼斯就系佢太太嘅个墓地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啊。 而佢咧都呃你噶，佢首先喺威尼斯拎住扎花咧，佢真系去咗个墓地。 系啦， 跟住你就谂，哎呀， 史特拉文斯基同埋佢老婆嘅墓地，你真系估唔到。 因为后生嘅时候见过几面， 有合作过，佢话同史特拉文斯基有合作过，即系一位好出色嘅作曲家啦。OK， 咁就有合作过，咁但系佢拜完史特拉文斯基之后咧，咁就去睇自己嘅太太，咁啊太太原来咧系活生生喺度嘅，咁喺间房入面就我哋。 相信可能是老人院啊，或者一啲疗养院之类啦。咁啊，太太就比较憔悴一啲啊，同埋都系年纪大啦。咁同埋亦都冇讲过任何嘢，咁净系喺个窗望住出出边。 观众系会见到咧，佢太太就望住个窗，就冇望住佢，都冇理佢咁样嘅。咁佢喺呢个状态底下咧，点知呢个阿 Fred 咧就即系本来系一个你知咧燥底嘅老人家嚟噶嘛。咁点知咧佢喺呢一刻咧就同个老婆讲咗啲好深情嘅嘢，就系讲翻啊，我哋以前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我。我怎样很努力地去做一个作曲家，而当年你就怎样帮我，即是使尽你的、所有的储蓄去帮我去成就我的第二套的作品，如果不是就没有今天、啊、等等等，讲了很多东西了。其实呢即你讲的都挺感动的、即如果你即一世人跟着你的丈夫就跟你讲这件事，很感激你，如果你听到的话是很感动啦。但是怎知镜头一拍就在个窗里面就影回入来望到太太的样子，太太是不单止是目无表情啦，即个表情系仲系有啲即系 怪同 好怪同埋诡异嘅。咁其实咧喺呢个时候，观众就应该系可以联想到佢太太咧，应该系即系应该可能系脑退化症，去到一个地步就已经完全系乜嘢都唔记得晒，亦都唔知道阿 Fred 系同佢讲紧嘢噶啦，咁样样。咁嗰场戏系咁样完嘅。 咁去到最后咧，那个镜头就去到一个大嘅剧院入面，咁一大班嘅交响乐团嘅乐手咧已经坐晒。咁我哋都好明显就会諗得到，咦，应该 Fred 呢佢之前受到英女王嘅邀请呢就係呢一个嘅音乐会啦。咁而喺呢个时候呢，咁 Fred 亦都现身指挥咗佢首作品呢，就係 Simple Songs 啦。咁亦都有一位女高音呢去演唱，咁、那个故事亦都喺呢度完结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今晚一劇之本嘅时间啦，今晚咧会同大家讲一套意大利嘅电影啊，导演同埋编剧咧就系保罗·索伦提诺啊，咁而呢一套嘅电影咧，香港嘅译名叫做《回春》，咁啊英文咧就叫做《Youth》嘅，咁我哋就睇咗好多老人家嘅心情啦，或者系佢哋嘅经历啦，我哋亦都会见到老人家，唉，有时佢哋会怀缅过去啊，有时佢哋亦都会喺度谂，诶，其实我唔记得咗好多嘢，唔记得咗自己嘅爸爸妈妈，唔记得咗自己年轻嘅时候系点样啊，好似喺佢哋嘅生活当中咧已经冇乜过去，但系咧佢哋嘅将来咧亦都系一片漆黑，好似唔知道应该系咪仲有将来咧，好似系一片迷雾，甚至系一个绝路嘅。咁系呢一套戏咧，一开始嘅时候的确俾到我呢个咁嘅感觉。咁但系咧去到中段开始后面经历咗更加多嘅事情咧，咁就发现其实呢一位我哋今次戏剧入面嘅主角啊 Fred 啊，佢唔单止系冇唔记得到佢以前嘅爱嘅人啦，或者系佢依然系爱住佢身边。嘅太太咧，同埋佢嘅女儿，咁同埋佢身边嘅朋友，咁就发现其实老人家嘅经历或者佢哋嘅心境咧，唔似系有时我哋会谂得咁漆黑，或者系咁冇任何嘅前景啊。咁啊呢套戏咧，其实睇完嘅时候咧，咁啊令到我都有个感动喺度嘅。咁而大家睇完之后，唔知道大家嘅感觉又系点样咧？ 我觉得咧，佢即係佢有一個場面呢，佢係即係關於成個戲嘅一個比喻嚟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咁就係當嗰個導演阿 Mike 咧，咁佢就同一大班年青嘅編劇喺度 jam 橋嘅時候 jam 唔到啊，成日都咁佢咧就帶咗佢哋上去一個觀景台，咁就有一啲嗰啲入錢嗰啲大嗰啲望遠鏡咧，就可以望哇阿爾卑斯山啊對面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嗰個佢就同嗰個好年輕嘅女仔講，唯一一個女仔編劇啦喺裏面，咁佢就同佢講啦，嗱你望下，咁就正常咁樣望啦，就見到好遠嘅山係好近，因為喺個望遠鏡度，咁佢就話嗱呢個就係你後生嘅時候望到嘅嘢，就係呢個係未來，而 未来对于你嚟讲系咁近嘅，咁清晰嘅咁样。然之后佢就倒转嗰、那个望远镜，跟住就叫佢试下另一边望。咁另一边望，你嘅景物咪会更远咯。佢就话：嗱，你老咗就系咁，就系呢个就系你嘅过去，所有嘢都好远咁样啦。咁所以你见到啊，戏里边呢个导演呢、这个角色嗰个人，佢系点睇佢嘅过去嘅咯？咁而咧，我觉得咧，其实咧，香港呢个译名咧系有少少误导嘅，因为佢系叫回春啊嘛，即系佢系觉得咧，你系有啲嘢需要翻去，或者一啲要变翻以前咁样。咁但系其实佢英文只系 youth， 就只不过系青春或者系少年，佢系冇一个要翻去啊，或者我要唔要翻去咁样嘅 action 嘅。咁所以咧，你见到其实咧，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喺呢一个戏里面都只系处理紧一样嘢嘅啫，就系佢嘅过去啦。即系无论佢系老人家啦。嗰兩個老人家固之然係處理緊過去啦，咁但係咧，你見到譬如就算嗰個 Mr. Q， 即係佢個演員咧，即係好唔中意人哋叫 Mr. Q， 其實佢都係處理緊過去㗎，就係、是、我明明係想做一個藝術電影演員，點知就變咗商業電影啦，咁點算啊？我同我呢個過去點樣可以共存，而令我可以行到前面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佢成個故仔就係講緊點樣處理你嘅人生嘅。系啦，就用好多各种嘅唔同嘅角色咧，去话俾你知。咁当然啦，要处理人生，咁可能真系好似嗰、那个Mick 咁样讲啦，即系就系、是、你系年轻嘅时候，你冇谂咁多过去嘅嘢，你就系望到前面，你咪即系向你嘅将来行咯。只系即系老人家可能佢嘅过去系比较多，咁佢先至会去谂佢过去嘅。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因为佢将好多唔同嘅角色摆埋一齐，然之后睇呢啲人点样唔同咁样处理佢嘅过去啦。 系因为呢个戏其实依间酒店啦，除咗我哋头先讲嘅角色，其实仲有好多好得意嘅角色嘅、都会睇到可能佢代表紧某啲嘅符号啦。有啲角色可能冇对白嘅咁样，咁譬如有个好似以前。嘅名人啦，但系依家已经系好肥嘅。 哦，佢系一个应该系一个知名嘅世界知名嘅球员嚟嘅， 马勒当拿。 系，佢应该系影射紧马勒当拿啦。咁佢就话全世界都识你啦，咁样 全世界都知道你系左右。 咁所以咧，咁但系佢而家嘅状态就系一个行动不便，要拎住拐杖，仲要有时拎埋个氧气筒出嚟先行到路嘅一个咁嘅人嘅状态啦。 仲有一对相对无言嘅夫妻啦，即系嗰两个老人家成日喺度倒佢哋啊食饭，究竟我哋会唔会讲嘢嘅咧？咁样啦，跟住仲有一个成日话自己会升天嘅喇嘛啊咁样啦。咁其实加咗有个会按摩嘅女仔，但系佢唔讲嘢嘅，成日都自己跳舞嘅咁样。咁其实我都会好想知道，其实佢哋代表紧啲乜嘢，或者点样帮到个戏去表达佢要表达嘅嘢咧？其实、 你想知道侧边嘅人代表啲咩，你首先要知道嗰啲主要嘅角色系处理紧啲咩啦，咁咧先至可以知道究竟系做紧咩。咁我觉得咧就系、是、首先要睇翻嗰两个老人家其实系做紧啲咩先啊，或者咁讲，其实你觉得？连埋嗰啲演员啦，即系嗰个演员啦，连埋佢个女啦，其实佢哋呢几个主要角色系处理紧啲乜嘢噶？你觉得？ 我觉得佢哋系未必接受到而家嘅状况咯，即系佢可能系全部都系一啲好美好嘅过去，但系依一刻其实系不满意咁样咯，系要点样去 deal with 依一刻咯？其实我觉得，但系佢哋就即系，但系依一刻又俾。过去影响住， 我觉得咧，佢哋呢一刻固之然系好多不满啦，即系佢面对紧一啲即时嘅难关啦。咁你问我佢系咪真系对于过去系完全觉得满意咧？我又觉得似乎唔系噶，即系你见到就系呢一个 Fred 呢个指挥家，其实佢系知道自己对老婆唔住噶，即系因为佢系一路都有外遇噶嘛。咁然后你见到阿 Mick 咧，其实咧佢就而家佢就写紧一个戏啦，咁就话即系生命中最后的一天。咁你見到咧，其實佢一路淨係 jam 最尾嗰場戲嘅啫，就係話究竟佢喺瞓喺佢張牀度就死啦。咁最後一刻佢會講啲咩咧？咁然之後咧，個講咩都唔啱佢心意嘅，即係無論係點都係話唔啱嘅。咁然後有一場戲好得意嘅，你見到佢就係咧，誒我哋慶祝咯，因為我哋第三稿咧終於俾人接受咗啦。 咁個結局點算啊？ 係啦，咁你開曬香檳喎。咁但係跟住下面嗰啲後生 O 曬嘴啦，因為我哋仲有結果，其實 心裏面就諗開咩香檳咧咁樣。咁但係佢就已經預先啦，開翻即係你會見到就係佢應該係有一啲嘢佢處理唔到。咁點解佢嗰場戲會寫唔到呢？就因為佢想像唔到。咁你知佢呢個好明顯係自轉式嘅一個電影，佢好想拍完呢個就叫收尾收得靚啦，係咪？咁因為佢之前有幾套電影係衰咗啦嘛，咁而家呢一套電影咧，佢就好想用自己嘅人生就去幫自己嘅那個戲劇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點知呢原來佢已經唔掂到咩個狀態，就係、是、如果阿 Brenda 即係嗰個出名嘅女演員唔做，其實係冇人會俾錢佢拍呢件事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應該係好驚，佢應該係好多嘢發生緊。咁但係原來佢發現呢，我係冇辦法喺呢一刻去幫我嘅人生去畫一個我覺得完美嘅結論啊，所以點解佢先至冇辦法寫到最後一場戲？咁亦都係點解咧？即係佢好得意嘅，你會發現咧，佢同 Brenda 見面嗰場戲咧，又係見到好多嘢。平時咧，好似係阿子輝咧比較脾氣暴躁一啲，同埋即係佢好似阿子輝咧就乜嘢都好擺唔低咁樣嘅。你會覺得阿 Mick 咧就係、是、有乜所謂啊？我又冇同嗰個女演員瞓過，唔記得咯咁樣啦。咁但係你去到嗰場戲，你先至會知道就係、是、哇，其實佢乜嘢都有所謂啊！呢、這個 Mick 即係佢同呢個 Brenda 之間嗰個關係，好明顯佢哋兩個就係、是、一定係有嗰啲感情瓜葛啦。咁亦都有一啲恩情上面嘅瓜葛，即係例如我提攜過你，點解你而家臨尾一腳嚟咁玩我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實你就發現依個好似好瀟灑嘅男人，反而都係放唔低咯佢嘅過去。咁所以咧，其實你就會見到，佢見完 Brenda 之後嗰一場戲咧，好得意噶，又係一個想像嘅情景啦，就係佢喺嗰個阿爾卑斯山嘅，又係嗰個草地嗰度，就見翻曬好多我估係佢以前拍過嘅一啲女主角嘅形態啦，咁有各式各樣嘅角色啦。咁但係到最尾就係你會見到佢就同一個 Brenda 演出過嘅角色對望，然之後唔知點算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就係依個阿 Mick 咧，佢就係原來佢同佢嘅過去冇辦法復和啊！即係佢覺得以前好多嘢都，哎呀，點解嚟到今日唔如意嘅？我以前做咗好多嘢係咪錯，或者點樣？佢冇辦法去幫自己有一個結論，所以到最尾佢面對唔到呢種挫敗，佢都面對唔到佢將來就係、是、咦冇人再肯幫我拍電影啦！原來我已經去到一個咁冇價值嘅地步啦，咁所以佢先至選擇跳落去。 同埋我覺得咧，嗱、呢個位咧，啱啱講到啊，咪佢嘅個幻想入面喺草原入面見咗好多嘅唔同嘅角色，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因為佢依家寫緊嗰個戲咧，係啱啱講一個類似自轉式咁樣嘅一個故事啦嚇，咁、可能係講緊佢自己嘅一生都未定，咁但係喺呢個故事入面，如果冇咗阿 Brenda 嘅話，仲成唔成立呢？我諗呢個係阿 Mike 佢會諗嘅嘢，因為我哋又知道喺佢同阿 Brenda 嘅對話當中，亦都講到其實佢好多電影亦都係由阿 Brenda 去擔綱去做演出嘅，合作過11部嘅電影，咁而全部都係揾阿 Brenda 嘅。咁而我哋又知道佢同阿 Brenda 之間私底下有好多好好嘅關係，咁所以假如呢一套我哋話係自轉式嘅電影竟然冇咗呢個 Brenda 出現，其实无论是资金上面是没人资助他啦，甚至是根本在套戏入面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导或者怎样去写下去，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是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那他还怎样创作呢？或者是他还怎样去将那个电影拍出来呢？可能他已经没有这个热情了。那所以这个可能不单止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事业的不满，而是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之中一个这么重要的人在他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刻离开了他，甚至是之后可能他们已经的关系是破裂了的话，对于这一刻可以说是生无可恋，所以他才会这样跳下去。 是啊，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呢我想讲返就是为什么这个戏我会觉得其实你即是导演当然是很懂得用画面讲故事啊，但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的剧本呢？是因为其实他的每一句对白呢都是很精心的设计。 是啊，好多金句啊。 譬如呢我们可以看返第一场戏，其实他第一场戏讲的所有对白已经讲晒头先冯杰所讲嘅呢个结论俾你听， 即系 Fred 同我特使嗰场。 特使，你觉得好似冇嘢噶嘛？就只不过系戏剧动作开始啦，就系、是、女王咁样，你而家做唔做有个冲突咁样？但系其实佢每一句咧都系充满住与大相关咁去话紧俾你知，其实个主题系啲乜嘢？嗱，佢一开头咧咁又英女王就咁样，咁你点睇啊？咁样，咁你记唔记得佢系点答啊？佢系话咧，唉。 呢一個 monarchy， 即係佢話呢個皇室嘅制度係好脆弱嘅。 點解？ 點解啊？唔係，首先佢話我好中意呢個皇室制度㗎，我好中意阿 queen 㗎，咁樣即係阿女王，我好中意阿女王㗎。咁，哎呀，點解咧？可唔可以講個原因嚟聽下？咁啦，大使好開心啦。點知佢就話哦，因為咧呢個咁樣嘅君主制度實在係好脆弱啊！嚇，驚唔驚啊？點解好脆弱啊？咁佢就話，因為你睇下。只是需要一個人，如果呢一個人冇咗嘅話，對於所有人幾大嘅影響，個世界就係啦，就會翻天地覆啦。你諗下，一個人幾咁重要咁樣。咁跟住你睇翻下成個故仔，其實就係、是、即係無論對阿 Fred 定係對阿 Mike 都好啦，即係佢就係、是、好似頭先講，喂 ，Brenda 一個唔見咗，對佢嚟講崩潰個世界。咁而對阿 Fred 又係原來佢一路咧都係咁樣，點解狂躁症咁樣咧？個戲度好似好唔開心啊，好鬱悶啊，又唔見佢老婆，其實係咩事啊？咪就係因為佢老婆以前係咁，而家係咁，然之後中間佢做咗好多對佢唔住嘅事，或者點樣都好啦。於是咧，你就會睇完個戲，你就會睇翻第一段，你就會發現，哇！佢已經將所有嘅嘢種曬喺第一段嘅嗰啲咁嘅對話裏邊咯。咁所以呢一個又係勁嘅寫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但我哋就系讲主要人物啦，或者主要嗰条故事先，其实都已经讲到导演或者编剧想讲嘅命题啦，或者表达到去讲嗰样嘢。咁点解仲要加咁多画面同埋其他枝节嘅人物嘅小事，去令到套戏更加长呢？或者 哦，其实都唔好长啫，两个钟， 两个钟。 咁因为我想知道点解一定要加，同埋佢个 即系加咗边一啲啊？你个例子， 即系佢会。影好多酒店嘅畫面啊，但係即係譬如嗰啲酒店嘅人做 SPA 啊，但係你會覺得個畫面好奇怪，好似瞓曬喺度，跟住仲有其他嗰啲角色啊， 譬如咁講啦， 媽媽嗰啲啊，麥當娜嗰啲啊， 嗱我就覺得 其實 cut 咗佢都得嘅喎，如果就係講故事係咪咁？ 嗱呢個就係所謂層次啦，即係話咧，咁你嗱做演員都知啦，就係、是、如果個角色越多層次你去揾，即係佢越多唔同嘅面向俾你去演出，就越有趣。佢啦嗰個角色，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嘅，即係嗱，咁當然已經有曬呢啲人啦，好似已經將核心嘅嘢講咗啦，咁但係咧，唔代表我唔可以喺其他度擺啲襯托嘅嘢，去令到佢更加多味道、更加多層次嘅。譬如咧，有一個女仔咧，好年青，就幫佢哋按摩，咁嗰個女仔又唔係點講嘢，好年青，你見到佢，因為佢仲箍緊牙嘅，咁即係都係十零歲啦。咁同埋你都見到啊，導演會特登去 zoom 佢啲皮膚啊嗰啲，你就見到哇，咁但係點解無啦啦要擺佢落去咧？係咪？就係、是、唯一就係襯托啲人老啊咁啊唔係嘅，咁呢個女仔咧佢就你就見到啊佢第一出嚟就按摩啦，第二就係成日見到佢自己喺個房度跳舞嘅，即係喐佢嘅身體嘅，咁然之後咧最尾佢出場嘅有一次咧就係講佢同阿 Fred 按摩嘅時候咧，即係就同佢講，佢一摸就知道喺、你邊度唔開心啦，你邊度唔掂啦咁樣。其實我就覺得呢個女仔咧係喺咁多個角色之中咧就係、是、最 in the moment， 即係最活在當下嘅，因為你身體就只係得當下。佢喐佢嘅身体系喐就系一个当下啦，然之后佢掂嗰啲人嘅皮肤，然之后感受呢个人啊，你呢度系有压力，你呢度好紧呢条筋，你系咪边度唔开心啊？咁嗰一个互动又系即时同埋当下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当佢喺度问紧一个关于生命，我点样去为我人生作总结，我点样拥抱我过去，或者我点样展望我将来嘅时候，佢都话到俾你知，其实有一个 moment 叫当下咯。其实佢系摆得好含蓄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摆咗落。佢咧咁嘅層次就多咗，亦即係我亦都睇得舒服咯，係啦。咁其實譬如嗰個喇嘛都係一樣㗎，即係冇人見過佢升起過㗎嘛，跟住所有人都話：，佢邊係呃人嘅 咩？係啊，連 Fred 都話：，我覺得你升唔到 嘅。你睇佢幾衰，佢個人真係好衰。咁但係你見到就係最尾，你見到一個佢升咗起嚟嘅畫面，但係你有冇發現？ 其實係冇人嘅嗰個畫面，即係除咗個喇嘛之外，其實係冇人。所以咧，佢究竟有冇升起過？對於其他人嚟講，都係仍然係一個謎咯。但係喇嘛自己知道自己升起過，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加咗好多呢啲嘢咧，去令到你去見到，喂，其實人生係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噶。咁當你捉住得一點嘅時候，你就會睇唔到好多嘢咯。我覺得。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我哋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亦都係阿詩啊、鍾燕姿同我哋主持嘅最後一集節目啦。好唔捨得啊！不過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又想趁呢個機會咧，等阿詩可以總結一下啊。喺呢十二集以來我哋討論過咁多個唔同嘅劇本，而阿詩啊，你對於編劇或者對於劇本方面啊，會唔會有一啲嘅心得或者一啲經驗咧，同我哋總結一下咧？ 我特登揀咗十二個係嚟自唔同國家啦，即係特別即係唔同背景啦，咁就唔想講啲太主流嘅電影，咁希望介紹多啲唔同嘅嘢俾觀眾睇啦。咁同埋我可能都會揀得比較多，就係啲可能係。淡淡然啲，嗰啲細節比較多，但係嗰個劇情就未必係好澎湃嗰一種嘅劇本咯。咁我諗我個人嚟講係中意呢一種味道嘅劇本多啲。 我都好中意，即係嗰啲電影係我未必會有機會去睇嘅。如果唔係因為阿詩，咁而睇完係。大部分基本上套套都好中意咯，十二套。 多謝你。同埋我諗我個人都係分裂嘅啦，性格。即係我除咗嗰啲淡淡，然之後我就係揀嗰啲好鬼得嗰啲咁啊，即係好即係唔係殺人放火啊，就係 向喪心啊 嗰啲咯。咁我就 方 無恆係啦，嗰啲都會比較係即係人性黑暗面上面比較挖掘得比較多一啲嘅嘢咯。咁我諗我 generally 都係比較欣賞一啲對人性或者對人類係有一種。怜悯嘅感觉嘅导演多一啲嘅，即系就算佢系讲一啲好 dark 嘅嘢，其实我觉得佢唔系话要整死嗰啲人物咯，反而我系见到嗰个编剧系对于嗰啲人其实系有一种爱心喺里边咯。咁、我觉得呢一种嘅创作人就系我即系最中意嘅啦。 咁最后咧，亦都非常之多谢阿詩鍾燕姿咧，喺呢十二集以来咧，同咁多位听众分享咗咁多编剧嘅法门同埋欣赏剧本嘅方式，希望大家都可以领略一二啦。咁而下一个星期一咧，就系我哋呢一辑嘅一剧之本嘅最后一集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就有黄晓初嘅出现啦。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最后亦都再一次多谢阿詩啊，亦都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合作啦。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